好，方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郭荣启表演的单口相声《大烟斗》。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， 空中降临，空中降临，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。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，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。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，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，都是五花八门。 一是房管事处，二门是扇绿屏风，傻金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。 新的一年，新的播出时间，每天早上6:30到7:30，空中笑林，相声喜剧的乐园。22年的持久感情，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。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《宁波话》，由郝爱民、李文华合作。 我们伟大的祖国，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 幅员辽阔呀。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，各地有各地的土语， 方言土语还很复杂。 为了使我们的语言统一起来呀，因此就要推广普通话。 哎，这还很有必要。 这次为了推广普通话，我去了一趟浙江省的宁波， 进行调查研究。 我发现宁波话有一个特点。 什么特点呢？ 它的语言富于音乐性，节奏感。 对， 说出话来呢都是简谱。 这 简谱就那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 我知道，就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 哎，数数啊。 不是数数，你这话有点夸张了。 怎么？ 宁波我去过， 嗯嗯， 为了深入生活，我在那儿住了3个月呢。 这宁波话能讲了？ 哎，讲我可讲不了， 嗯嗯， 哎，但是人家说话我能听懂了， 那也不简单呢。 这有什么呀？刚才你说的有音乐性、节奏感，还是真有那么点儿， 嗯嗯。 但是你说每句话都是音符，这未免夸张了。 真是这样啊？ 是吗？ 你不信，我给你讲一讲，你就明白了。 那你说说， 我在宁波住的时候啊，那招待所的楼下有这么2个人。老爷爷带着一个孩子，你看这孩子这个名字就占2个音符。 哦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呀？ 磊发。 磊发。 斗来的来，来就是二，咪发的发，这发就是四。 哦，这孩子叫24。 哎，你们那孩子叫36。 那没听说过。 2个音符，磊发。 那就是磊发。 老爷爷正踩缝纫机呢，让这孩子给拿点东西。 拿点什么东西呢？ 棉纱线， 到北方叫棉花线。 这孩子不拿，老爷爷说不拿，去淘米去。 嗯， 叫他洗米做饭他也不去。老爷爷批评这孩子，你懒惰呀，懒惰，就是这么点事儿。哎，俩人要对起话来那都是简谱。 是吗？ 嗯嗯。 那你说说。 磊发。 叫那孩子呢？这孩子名字叫磊发。 嗦西。 嗦西就是什么事儿？ 哆嘞， 哆嘞就是拿来， 嗦哆嘞， 什么拿来， 西哆嘞， 线拿来， 嗦西哆嘞， 什么线拿来， 米嗦西哆嘞， 棉纱线拿来， 嗦米嗦西哆嘞， 什么棉纱线拿来， 蕾米嗦西哆嘞， 蓝棉纱线拿来， 发哆发哆， 不拿不拿， 发哆西哆米， 不拿去淘米， 发哆米发哆米， 不淘米不淘米， 蕾发蕾哆蕾哆， 蕾发呀，你懒惰了，我成翻译了， 哎。你看是不是富于音乐性节奏感？ 嗯，还真有点意思。 就是。 哎，不过这几句话你要把它连在一块儿，再拉个长音说就好听了。 好嘛，连在一块儿 啊， 再拉个长腔， 嗯， 那就唱上了。 你来来， 怎么来？ 嗯， 理发。嗦西哆嘞，嗦哆嘞，西哆嘞，嗦西哆嘞，咪嗦西哆嘞，嗦咪嗦西哆嘞，嘞咪嗦西哆嘞，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，嘞发嘞哆嘞哆嘞哆。 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郝爱民、李文华二位合作表演的宁波话。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，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接着回来。下半段将为您播出第5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。空中笑林，尚远和您过会儿见。

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。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，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。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，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，都是五花八门。 一是房管事处，二门四扇绿屏风，撒金香四个斗方，写的是斋庄公正。 新的一年，新的播出时间，每天早上6:30到7:30，空中笑林，相声喜剧的乐园。22年的持久感情，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。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，我是主持人尚远。下面的节目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请您欣赏一个小段闹心，表演者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、李丁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过节好。 董建春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 有病吧你高兴的时候都挨挨的呀， 那你怎么了？ 闹心，不高兴。 你看这小伙子有点悲观，你不还有我呢吗？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让我们都顺心顺心，高兴高兴。 就拿前天早上来说啊，早上起来一起床我就开始闹心。 怎么闹心了？ 住我们楼上那王奶奶啊，今年70多岁了，哎呦，带小区一帮老太太跟那儿跳广场舞，你说闹心不闹心？ 不是。老年人运动这不好事儿吗？这是 他们是好了，我这回笼觉睡不了了。 你还睡回笼觉呢？ 我一般啊是早上6点起床， 还挺早。 一个回笼觉睡到下午5:30，然后我吃晚饭。 不是，不是， 吃完之后 没有，您这不是回笼觉了，这就是晚上起夜上了个厕所，回就接着睡了就。 现在想睡回笼觉睡不了了。哎呀，一首接一首不带停啊！尤其住我楼上那王奶奶跳得最欢， 是吗？ 哎，刘姐，再给放一个那个爱上不回家的人。哎，刘姐，再放一信不了情。哎，刘姐，再放一死了都要爱。你说这王奶奶是不是情窦初开呀？ 这不是情窦初开啊，这都情窦怒放了，这都。 好容易他们跳完了啊，我一看表，这都中午12点了。哎呦，我晚上7:30还得演出呢，赶紧出门别迟到了呀，着急呀，多闹心啊！ 您太着急了，您有点。 怎么了？ 晚上7:30演出，您12点就着急出门，你爬着到剧场去是吗？你 不懂啊！从我们家到剧场这一路上都不够我闹心的。 怎么了？ 出了门上公交，刚坐那儿，旁边说句话我就开始闹心。 说什么呀？ 哟，这不小董吗？起来给你王奶奶让个座呗。我一宿没睡，一会儿还得演出呢。 那你就别让了， 旁边的乘客指指点点的，我面子上挂不住。 那你就让啊， 天一冷这腿疼，我坐着也费劲。 那你就别让了， 他那么大岁数倒也不老合适的。 那你就死去。哪那么纠结呀，你让该让就让，不该让就不让去。 没关系啊，反正啊，在我做思想斗争的这段时间，车已经开到南天门了。然后我该下 着火箭去了，是不是？开到南天门了，该啊，找玉皇大帝报销去了是吗？ 对不起，说错了，天安门南， 哪儿有这站呢？天安门南，那不就是前门吗？ 下公交我得倒上地铁，刚一进地铁我又开始闹心。 地铁闹什么心啊？ 一堆人啊，那排着大长队等着过安检。 你乘客都应该接受安检， 他们都大箱子，我这一小包你看一眼不得了吗？ 那可不行， 依着你，我把我这包放你那履带上。 对啊， 让这履带带着我这包进一个大黑洞子里头。 那是啊， 万一里头堆人呢？包把拉开，把东西拿走，再给合上，我也发现不了。 谁那么闲的慌啊？哪有人呢里头？ 那不行。哎，你要非让我过也行啊，让我抱着我这包躺这履带上，让这履带带着我们一块儿过去。 然后王奶奶那边问：男孩女孩啊？ 我得看看里头有没有人。 你先看你有没有病你。 不光现在啊，过去上学那会儿一样闹心。 上学怎么闹心了？ 搞不着对象闹心不闹心啊？ 哎呦，那是闹心。 我在校园里啊打眼望去啊，那一对一对情侣成双成片，就我一人单着，把我急坏了。 呦呦呦，那怎么办？ 大一一年我跟我们班17个女生表白。都被拒绝了。你说这玩意儿？ 不是，您别一块儿表白啊， 让我做你们的男朋友吧。 那是得拒绝的。